想起驼铃声，路漫漫，雾蒙蒙，可明深夜常分手，一样分别两样。雄心在，不负人。